细水长流的呵护，长长久久的陪伴，放您在心里。欢迎各位在今天晚上继续来到爱得更久点，这样一档可以把你的情绪通过一首歌找到出口的节目。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完成你的点播。每年的清明我都会放出这首歌，也曾经跟你讲过一个故事，我想也有很多朋友在今天会格外想听天黑黑吧。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提昂贝罗，提昂，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此歌送给很多小时候是外婆带大，格外思念外婆的朋友。四月五号星期四，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是一期直播节目，不管你在哪里，我希望你的心里是暖和的。下面这首歌我要送给我在这里等你这位听友要点播的。人有时候真的会突然之间心动，或者做出一个决定，这都是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恭喜你。 一朵夕阳斜斜挂在巷口，我徘徊在你家的门口，有些话已经蠢蠢欲动，我只想你一人懂，不想别人 在我的眼中，一片落叶落在我的胸口，我才知道一道深秋。我一直用心在播种你浅浅的一个笑容，让我魂牵梦绕在其中。我为你心动，被你感动，你的笑容像天边的彩虹。我说过永远不是冲动，我会珍惜关于你的每一分钟。突然心动，有你不同，我的天空过滤掉了伤痛。我说过永远，当然管用，我让瞬间停在我心中。一片落叶落在我的胸口，我才知道一道深秋。我一直用心在播种你浅浅的一个笑容，让我魂牵梦绕在其中。我为你心动，被你笑容像天边的彩虹。我说过永远不是冲动，我会珍惜关于你的每一分钟。突然心动，有你不同，我的天空过滤掉了伤痛。我说过永远，当然管用，我让瞬间停在我心中。我说过永远，当然管用，让瞬间停在我心中，我心中，我心中。

却隐藏惊喜，当真奇美不会降临。在冷静之后想冷静，太倔强的人没资格温馨，若无其事忍痛走下去。一句话就能带来天堂或地狱，你太懂得我，感动我从不费力，要想我就更容易。像你很喃喃自语，没有人像你，让空气或是命运 想你。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不能被复制的，但是情感中你也会发现，经历过也有一些成长，也有一些升级，也最终明白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真的可以和你相伴的更久。下半时段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来日方长。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到新浪韩立微博直播。 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气，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 不过是 场 好觉睡醒。 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运运动享生活，即日起至4月7日，村委板库村约店、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体育户外品类大部分商品现有折扣基础上，单店累计购物再满200减40。这个春天，村委伴您踏青赏花。 不用加盟费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腾讯新底下。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您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本时天气以阴为主，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对出行影响不大。明天白天有明显北风，阵风7级左右，户外要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4号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的全国电视剧创作规划会议上，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聂晨曦表示，中国电视剧靠数量规模发展的红利期已经过去，必须深化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从数量规模增长的粗放型发展向质量品格提升的集约型发展转变。据了解，我国是电视剧第一生产大国、第一播出大国，年产电视剧300多部、10万多集，产能过剩也导致泡沫涌现。今年适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本次会议公布了2018至2022年百部重点电视剧选题剧目名单。2018年北京阅读季近日进行工作部署，将按照一条主线、4季呈现、逐月推进进行总体布局，根据春夏秋冬季节特点推出水秀、山青、城美、人和4季主题阅读，分人群开展形式新颖多样、 内容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提升参与者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4月4号起到4月28号，北京海洋馆开启第二届海洋文化踏青季，游客可以在科普角参与一次公益义卖，用几元钱换得一份绿意十足的多肉植物，爱心款将用于海洋保护。再过10天，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将在天安门广场欢乐开跑。昨天主办方宣布，将有20000名选手参加本届长跑节的半程马拉松比赛。自从升级为半程马拉松赛后，这项拥有62年历史、被跑友亲切称为北京跑的北京群众体育品牌活动的京味儿也是越来越浓，受到越来越多跑友的垂青。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在2018年4月5号周四清明节的晚上来到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是小太阳宁，他推荐在今晚来听的《小情歌》。这一首小情歌曾经在很多年很多个时候都播放过，但是在这样的夜晚听这首歌也是一种祭奠吧。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 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在过岁月的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 苏打绿小情歌，希望在你心中的那句小情歌主人公依然是他，而且还是婉转动听的。放假的日子也可以梳理一下心情，命中注定 和你会相遇在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命中注定会遇到，替代不了，像是就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到。哦， 逐渐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命中注定会遇到，替代不了，像是这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 有时候我们很喜欢听高音， 喜欢听情绪的张力的那种歌曲，就像刚才两个唱将级的孙楠和 Alin 演唱的《命中注定》。会发现一段时间里在心中积蓄的东西会一下子爆发出去，这种感觉其实很好。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谢谢你还想的收音机又来这里了。 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我们这里始终有音乐，我们这里还有爱，所以当你孤单的时候可以记得来到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晚上清明夜里的点歌爱得更久点就到这里了，不过我不会离开直播间，稍后是我和叶谦带来的男左女右，有空的话我们继续吧。 如果爱就现在吧，拥抱看着未来，有太多事留给明天等待，太多话想要说明白，如果爱就告诉我吧，回应我拥抱你的姿态，不要再放开是继续静静的。 肯定的精彩填满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好物抢先购优惠大减价开始抢购了，4月5号至4月6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满200元立减20元，满300元立减30元，以此类推，最高可立减10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